哎呦！亲爱的们，好久不见。 兔兔，你来干什么呀？ 哎呦，怎么看见人家这个反应嘛？人家今天来只是想给你们二位做个小采访哦。 采访？ 几个小问题而已，毕竟人家也对你们通关深渊游戏后的生活很好奇呢。 那行，你问吧。 第一个问题，来说说你们对彼此的印象吧。 对阿贝斯的印象？一开始我以为的阿贝斯是 王子，吃早饭。 但是后来谁能想到，他其实是这样。 怎么滑倒了？ 这样。 不信别人，只信你。 哇，他有这样啊！ 也太帅了吧！ 王子。印象，王子照顾我，教导我，在我心里，王子就像是我的 阿贝斯，你 妈妈。 那么第二个问题，对方说过最让你难忘的话是？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， 王子。请你来触碰我吧。我印象最深的是王子对我说，我喜欢这样你。王子， 哇，都回答得不错嘛。那么还剩最后一个问题，对以后的生活有什么期待吗？ 以后啊，那可太多了。不过我还是说点实在的吧，希望我和阿贝斯一起今后吃嘛嘛香，工作顺利，心想事成。 以后我希望能和王子一起吃好吃的东西。 来来来，多吃点啊！ 一起逛街，一起回家。新衣服？ 这次有点年轻人的样子嘛。 一起在早上醒来，能和他一起生活，我很开心。所以阿贝斯也希望，大家都能遇到属于你的那个人。 结束，那人家就不打扰你们了。祝你们一直幸福下去哦。